第七集，我不干净了。 那个姓沈的你还是别想了，我这么健忘的一个人都记得你俩相处的有多别扭。分手后你跟那人再也没有联系过，但陈哥这些年对你是真的好到没话说。 各说各有理，我有我的歪理，可换位想想，季行辰何其无辜啊。 不说远的，你都跟季行辰提分手了，我们一个电话他还能过来接你？ 与现在的我同龄的张顺礼那是成熟了不少，至少啊，在人情世故方面比我强，为我讲起了换位思考的道理。 陈哥，等你冷静下来还是和陈哥好好谈谈吧。啊， 一句话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要考虑的是线下的情况，要珍惜的是现在的人。 这个道理谁都明白，可是理性是一回事，感性又是一回事。我被好友们搀送到了就近的酒店，我逃避现实的将被子蒙在脸上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对了，我要带着气氛入睡，万一睡醒了我就穿越回去了呢？我再穿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沈鱼，去拉他的手，吻他的脸，把他带回家，介绍给我的家人，再也不和他分开。或许还要提醒一下19岁的前来，珍爱腹肌，远离酒精。把沈鱼带回家之后，是不是就可以做更亲密一些的事情了？他一直很害羞，我也愿意等他愿意，可我在这番经历之后，我迫切地想与他交付彼此，来证明我们身心上的契合。我胡乱地想着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因为我临睡前满脑子没皮没脸的黄色废料，我在大夏天做了一个桃色纷飞的春天的梦。在梦里，我享用的人被跪在床上，肩宽窄腰长腿，身材极好，但我潜意识觉得对方不是沈鱼。春梦很爽，很真实，其细节程度不禁令我怀疑这是我先前的记忆。随着这个怀疑的产生以及大脑的运行思考，半梦半醒的我彻底的醒了过来。我醒了，我没穿回去。我用枕头蒙住脸，企图换一种穿越途径。下身有着因为限制级场景的冲击而移出的潮湿的黏腻，梦里噪耳的靡靡之音犹在耳畔，我清楚春梦对象是谁，我因此更加崩溃。我不干净了。早安，这个陌生的世界。我的狗友们还是有人性的，没将喝高的我独自扔在酒店。我的狗友们20几年如一日的不靠谱，他们是真不怕将我和这货放在一个房间里，次日我会因为酒后行凶上了社会新闻。我正心情沉重地为我死去的贞操扶丧，旁边传来了脚步声，我拿开了盖在脸上的枕头。我操，这货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呢？才在梦里跟25岁的我搞限制级，污染了我19岁的灵魂，现在还要来扰乱我的心情。也不知道前来昨晚怎么和季行辰圆说的，总之这货滚了，然后又滚回来了。看来他对他25岁的老公还挺真心的。季行辰大概刚洗漱过，头发上沾着一些水汽，眼尾有点红，像是没有睡好，苍白的脸色有种缺乏神采的脆弱感。他视线探究地看着我，没有从我的眼神中看到他所熟悉的温度，情绪明显地失落了下去，与我之间随即升上来一层疏离。你失望什么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鼻梁暴躁地降了一下， 但没有再和他恶语相向。一天的心理建设使我恢复理智，特意将自己喝断片儿与25岁的人生断开联系，却无法穿越回去，使我认清现实。我单手拧开酒店床头的矿泉水，一口气喝了半瓶。这觉醒来头疼的不适感倒是减轻了不少。床头柜上有一块折成两道的毛巾，昨夜隐约觉着有人拿冰毛巾给我敷脸，这原来不是错觉。季行辰这是什么训狗大师啊，打一巴掌再给揉揉。不过介于是背地里悄悄的照顾，更像是暗自道歉，没想让我知道。于是我也配合着装作不知情。敲门声响起，季行辰回过神来，来人是他的特助，按照季行辰的吩咐送来了两套新衣服。我和我分手在即的男友，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合衣共处了一晚，这硬要说有什么感想，就是我穿了两天的衣服滚成了脏抹布，确实该换。季行辰还挺贴心的，不过为什么不顺带弄条内裤来啊？季行辰站在原地解着扣子，没有等我出声提醒，他也意识到了我们线下凌乱的关系，于是带着衣服进了卫生间。不错，看样子他也在接受现实，他25岁的爱人已经消失在了昨日的清晨，现在的我不是他。卫生间也不知道出自哪位鬼才设计师，玻璃墙骚得很，斑马一样，一道磨砂条纹叠着一道透明玻璃，没水蒸气时里面的人的轮廓一览无余的同时，又有那么几分耐人寻味的欲说还休。余光看到里面人影晃动，我侧目瞥了一眼，修长的腿，臀丘的弧度，浸染的腰，偷看不耻，但我心态磊落，确认了春梦的对象果然是季行辰。